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40集。当晚双黄蛋的事情又是引爆网络，评委会某人表示这部片子必须是双影帝，缺一不可。当时投票评委们都选择困难，不知道应该把票投给左然与何修义当中的哪一个。大部分人投何修义，可能只是认为左然转行导演，对于影帝欲望不强，还有别的奖项可以给他。然而有人却是提出质疑，认为这牺牲了奖项的公正性。六国战记就是两个男主宿命不同却交缠着，难道因为左然还能拿别的奖就把他从名单上踢出去吗？他们认为正因为是这两个人，六国战记才能出彩，两人不分高下，合作戏份痛快淋漓。既然潘凤潘玉最终不分彼此，将两国合二为一，那么影帝也可不分彼此，合二为一。在这种考量下，投票中被加入左然与何修义这个选项，结果评委如释重负，大于二分之一勾了这个选项。左然与何修义两人都觉得这个影帝挺值的。金像奖的奖杯造型是以女神高举星球，左然与何修义便将影帝奖杯紧紧靠在一起，并让两颗星球彼此的碰到对方，好像两颗星星被引力拉拽着围绕对方运转，永远不会分离。喂，何修义说，这是不是说明我的演技已经赶上你了？有些难以置信。一直以来何修义的目标就是与左然并肩。左然语气温柔， 以后作为演员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，不过作为导演我还是有一些能够帮助你的。 哦。 然后作为恋人也有很多很多可以交给你的。 婚呢？ 今 晚还有花样？ 很多。 何修义觉得之前憋了七年的人真是不得了，你的脑子里真是充满了废液。 没有。 左然亲了一下何修义的眉心。 那你就淹死了。 虽然他真的很想一刻不停地抚摸亲吻拥抱对方。啊，何修义愣了一下反应过来，这时我脑子里全都是你的意思，脸红了。左然又说， 所以黄色肺液只没过了你的脚踝而已。 说这话时左然语气带着暧昧，何修一脸更红，可是同时心间还有一些柔软。凭借着这点柔软，到底是被左然教了很多，长见识了。接着五月，左然的商业片正式进入影院。这个爱情故事早在六国战记上映后开始筹备，根本没有等到年末，因此得以五月公映。片子内容十分奇怪，叫镜子的背面，主演是龙飞以及张淼淼，左然还有何修义均未参与，这是一个实验之作。其实故事创意早就有了，何修义在拍摄公益广告之后莫名其妙多了许多新粉。当时何修义问了问，那如果我丑呢，你还喜不喜欢？左然却是认真的道， 现在如果你丑我一定不在意，但是当初如果你丑我想象不出来，所以不知道。 还说他对下个剧本有了一点想法。 故事当中，由男主角龙飞所饰演的愉悦，英俊富有，是个豪门少爷，也是花花公子，终日招蜂引蝶，拈花惹草，在美人堆里边流连忘返。然而不知是因为白酒摄入过多，不幸脑部溢血，捡回一条命后，他的脑部受损，掌控审美的回路发生变化。在愉悦的眼中，周围的人简直个个面目可憎，只有由张淼淼饰演的简萌美若天仙，十分亮眼。可事实上，简萌相貌丑陋狰狞，由于天生面骨凹陷，她的面部极不平衡，长期受尽嘲笑侮辱，自卑自闭，性格扭曲，从没有人对她表达好感。她中学时也曾勇敢告白，却被对方大肆嘲讽，而且搞得全校皆知，从此更加的阴暗孤僻沉默。而愉悦呢，则是简萌蝼蚁一样生命中阳光般的存在，来自于对方的赞美以及追求，令简萌好像是在梦境中一样，他无法自制地投入到了爱情。不过渐渐简萌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弄明白了愉悦的脑部病症。然而时间长了，在对方的赞美下，他自己也信了自己的美，在他的妄想中，自己是个演员，终日片约不断，有大批的拥簇，扮演了许多貌美如花的花季少女，等到后期制作完毕便可以拿给愉悦看。而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天生愚蠢笨拙的简萌落拓不堪，几乎无法生存，不论是去哪儿应聘，对方都一定会被他恐怖的外表所吓退，只能在网络上随便做点零工。二人便在这种情况下热恋，他们俩的生活为两个人的幻觉共同铸造，美好的与残酷现实全然不同。与此同时，二人恋情被周围所有人指指点点，嬉笑者有，讽刺者有，愉悦的几个好友还有父母也察觉了他的异样，他们见到了简萌，可是根本无法接受，英俊富有的豪门公子愉悦竟然要与那么一个东西相熟，不说千金小姐，总得才貌双全吧。几个人根本不管在愉悦的眼中哪种美是真实，哪种美是虚幻，一心一意试图让其恢复正常，让他拥有与众人一致的审美，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方法强行矫正。片子最后又是绝望之中带着希望，也失去了记忆的愉悦重新遇到简萌。对丑陋的简萌曾经有个英俊男友的说法很不屑一顾，然而同时他又对对方有种莫名的熟悉。镜子的背面想要讲的东西十分明确，第一，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你认为的美一定是美吗？同样，你认为的丑一定是丑吗？这种审美怎么来的？愉悦简萌二人眼中的现实又该如何去看待呢？第二，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恋爱婚姻与动物有本质区别，因为人有感情，然而人与动物当真是天差地别吗？外表究竟占了多大的比重？人的爱情与雄蝶被雌蝶斑斓的翅膀所吸引，与雌孔雀被雄孔雀绚丽的雀屏所吸引，是全然不同的吗？究竟什么是爱情呢？第三，当一个人并不符合或者有悖于主流审美时，他便会生活的举步维艰，是吗？人类不是很高级吗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呢？他想起了自己小学中学的时候，班里同学捉弄丑八怪的情景，而现在呢，也常常能见到相由心生，言及正义这样的话，他自己也因为长相相对顺遂，无怪乎那么多人要整形。另外一个，现在西方大学公司等等地方都会按照性别、种族、年龄、健康或是残疾等等分类录取学生、员工，争取照顾的每一个群体。然而，天生丑陋的人，天生愚笨的人，又该如何在这社会当中立足呢？又该如何追求所谓的平等呢？真的没办法吗？说是实验制作，因为佐然采用了许多奇特的手法。首先， 他请了个现代画家当电影的美术指导，用色十分大胆、明亮、鲜艳、辉煌，充满了梦境的意味，与以往的美术指导风格完全南辕北辙。那个画家过去曾有许多风格怪异的作品。其次，电影真实部分采用黑白胶片，虚幻部分采用彩色胶片，现实的暗与虚幻的明来回交叉，令观众们每次回到现实都会倍感压抑，进入虚幻又会十分沉溺。还有就是两人恋爱非常浪漫，许多观众都不相信那个佐然竟然还有这种细胞，因为这是佐然挖掘自己作为导演更多可能性的实验性作品，没有拿到什么大奖，倒是获得了一堆用于奖赏大胆创新奇怪的奖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